工人和职业同盟员14号在中央工人会馆举行誓师大会，表示决心拥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和我国革命永恒的领袖，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先军革命领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增强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和先锋作用给予了深切关心，还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都指明职业同盟的前进方向，并进行了英明领导。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都要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给予的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这一宝贵称号铭刻在心，来圆满完成自己作为主体革命事业的先锋部队和战斗部队的光荣使命和任务。